失身份。这一刻，梅哥等人忽然觉得，自打任小素进入这巫师团队之后，队内气氛好像在慢慢变得奇怪起来。放以前，这俩巫师仆从哪敢这么跟他大呼小叫，其中也有李成果和刘婷被揍急眼的情况吧。可是不知怎么的，梅哥却忽然觉得，其实和大家相处也没必要阶级严明吧。在成为巫师之前，梅哥不过是一个普通青年，可以和朋友去小小的酒馆里喝酒吹牛。可自打他成了巫师之后，朋友们对他越发的尊敬，仿佛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似的。而他成为了巫师，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梅哥突然对任小素说道， 你记得我给你说过什么吗？有些人穷极一生想要追逐自己的梦想成为巫师，可最后却蹉跎一生。 嗯，我记得。 所以我从心底里并不建议你追逐这个巫师梦，因为你失去的会比你得到的更多。 你失去过什么？这些天以来我发现你都是失眠的状态，现在又突然跟我说追寻巫师的梦的路上失去的比得到的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也不怕告诉你们，我的真实之眼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我的父亲。 任小素发现这中间的逻辑错误。 等等，两个绵羊人可告诉我，如果长辈去世了，那么他手里的真实之眼会被巫师组织收回的，你怎么可能从你父亲手里传承这玩意儿？ 说完，任小素便不怀好意地看向那两个绵羊人。 是你在糊弄我，还是他们俩又骗了我？ 两个绵羊人被任小素各自揍了一拳之后也睡不着了。这时候他俩刚刚走到篝火边上，便看到任小素这阴恻恻的眼神，顿时打了个激灵，赶忙对梅哥喊道， 梅哥大人，您别再说话说一半了行吗？您给他解释清楚啊。 梅哥也赶忙拉住任小素， 哎，你听我细说。 此时梅哥内心哭笑不得，自己这新上任的亲随怎么回事？这也太豪横了吧。 我之前说过，有人为了追逐巫师梦蹉跎一生，其实说的就是我父亲。我家原本便在巫师国度的都城根特城，小时候我家中殷实，也算是根特城里的望族了。 任小素一时间恍然明白，原来梅哥这巫师身份背后真有故事。他不再打断梅哥，而是静静地听着。 小时候我家在根特城外拥有巨大的庄园，城内也有诸多产业。夏天的时候，会有人从城外地窖里取出大量冰块运到城内家中，用以乘凉。冬天，家里的地下则燃烧着火龙，用以取暖。每天家中佣人不计其数，光是负责教导我的博士都有六人。 在巫师国度里，博士并不是一个学位的名称，而是所有社会地位高、知识渊博的人统称为博士。梅哥回忆，神色渐浓。 我还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父亲会带着我去根特城外的马场骑马，教我打马球，还会带我一起去城中的决斗场看决斗士之间热血澎湃的较量，获胜的决斗士会获得全场的欢呼声，我也忍不住跟着一起呐喊。那是社会名流才能观看的节目，巫师们也很喜欢这东西。我之所以想让任小素你给我当亲随，便是我觉得你有机会去做一个决斗士。坦率一点讲，我需要这么一个机会，认识更多的名流与巫师。 从而进入巫师的更核心圈层，离开我现在的封地。后来一切都变了，我父亲年轻时便想成为一名巫师，这大概是所有巫师国度里年轻人的梦想吧。巫师组织强大而又神秘，甚至能够凌驾于皇权之上，这让每个少年都充满了幻想。只是这巫师并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真是之眼也并非有钱就可以买到，你需要运气，很好很好的运气。 我稍微插个问题，难道购买真实之眼还需要运气？我怎么听不懂呢？不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事情吗？ 当然不是，真实之眼在未解封以前可不是这样，它被包裹在石皮之中，需要剥开外面的石皮才能看到里面蕴藏的东西到底是真实之眼还是普通的石头。 任小素当场震惊了，这不就是西南那边赌石的套路吗？ 这生意被某位大巫师在世俗中的家族把持着，普通人可以靠赌运气的方法来获得真实之眼，巫师组织也会承认你的正统巫师地位。根特城的赌石黑市是整个巫师国度里最疯狂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总是有幸运儿成为巫师的传说，吸引着大批人去赌石。 那真实的概率大概有多少？有多少人通过这种手段成了巫师？ 很低很低，起码我父亲耗尽家财也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巫师。 任小素听了这话便心想，这巫师组织掠夺财富的手段也忒狠了一点吧，可他们明明已经实际掌控了整个国度，为何还要用这种手段来掠夺财富呢？相对于经济民生而言，赌石未必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质变吧。不对，任小素回想了一下中原人的财团结构，事实上口红的最大生产厂商本就是王氏财团。你说王氏这么大一个财团竟然还生产口红，这点钱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吗？事实是他们什么钱都赚，一毛钱都不想错过。任小素看着梅哥说道， 那你这真实之眼是从哪儿来的？ 我父亲40岁的时候便得了病症，如果治病的话他可以多活三年，但需要花光家里仅剩的积蓄。我说要拿钱给他治病，可父亲却不同意，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我，让我去黑市再赌一次，最后一次。如果他用钱治病，那我们家就真的没有翻身机会了。我并没有追逐过巫师的梦想，所以坚持拿钱给他治病，但我的父亲拉着我去了黑市，让我随手挑了一块石头，如果我不挑他就自杀。无奈之下我随手挑了一块，但谁也没想到我选的那块真的开出了真实之眼。当天我的父亲便去世了，我甚至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心中是悔恨还是欣慰。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忽然觉得这个事情太具讽刺意味了，父亲耗尽家财追寻了一生的东西却求之不得， 而梅哥并没有想过成为一名巫师，却随手挑中了真氏之眼，成为了新的幸运儿。难怪梅哥说，普通人想成为巫师会失去很多东西。 用所有家财和父亲蹉跎的一生，换来了一个边缘的巫师身份。还被撵去鸟不拉屎的地方，干最脏最累的苦活，值吗？我不知道值不值。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所有买到真实之眼的巫师都会被撵去最艰苦的地方打磨两年。当然了，这不是要磨练你的意志，而是巫师组织要告诉你，即便你成为了巫师，命运也依然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父亲蹉跎一生，买了无数块石头都没切出真实之眼，结果不想当巫师的儿子随手切了一块，就出现了真氏之眼。所以梅哥会说，这真氏之眼其实是他父亲的。在梅哥自己心里，这巫师身份本来也该属于他的父亲，只是他父亲没这个命罢了。梅哥说，不知道父亲临走前是悔恨还是欣慰。而任小素心想，梅哥的父亲很有可能是被梅哥气死的吧。当然，这种顶级气人的话也只能在心里想想了，不能乱说，有点缺德。任小素想了想，看向那两位绵羊人。 所以你们两个也想通过这种方式买真氏之眼？ 李成果犹豫了一下。 是的。 那直接去买啊，你们家里不是很有钱吗？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只要买到真氏之眼，不就自然而然成为巫师了？何必来做巫师仆从？ 系统的学习巫师知识还是有些用处的，但最主要的是，家里面希望梅格大人可以在我们购买真实之眼的时候给予指导。 任小素当场震惊了，他看了看梅格无奈的表情，顿时明白了这俩货或许真想跟着梅格系统的学习巫术知识，但最主要的目的却是想利用梅格的运气。 我在巫师国度有个外号，叫做最幸运的巫师。 所以梅哥父亲一生求之不得，而梅哥自己随手便能选中真氏之眼的故事已经成为新的传奇，宛如淘金梦一般，让李成果和刘婷这俩人的家族心动了。 按照约定，他们家族分别向我支付10,000枚金币，而他们自己要给我做2年仆从，2年学徒，然后我带着他们前往根特城，为每人挑选10块石头。如果这10块石头能够切出真氏之眼来，他们两人的家族将会再次奉上10,000枚金币作为酬劳。 啊，这交易倒也划算。 合着这俩绵羊人的家族是把梅哥当做金手指来用了。看来巫师国度的人也很迷信嘛。任小素仔细打量着梅哥，心说如果对方运气真这么好，要不要拐回西北当吉祥物啊？不过按照梅哥他们的约定，要再等2年才会去根特城，自己可等不了那么久，得想办法让梅哥提前行程才行。结果还没等任小素说什么呢，梅哥竟自己开口说道： 我以前想让你们两个绵羊人在我身边多效力2年，但如今我正好要去一趟根特城，不如干脆把我们之间的约定履行了吧。我很清楚，劝说你们不追逐这个巫师梦是不可能的。 李成果和刘婷相视一眼，眼神中已经是藏不住的喜悦了。 你去根特城干嘛？ 这次我在178要塞边界处察觉到级别极高的真氏之眼气息，所以要将此事汇报给巫师组织。这个消息非常重要，应该也能改善我的处境了。 那如果巫师组织得知这个消息，他们会怎么做？ 应该会派更厉害的巫师前往中土，寻找那枚真视之眼的下落。对于巫师组织来说，每一枚流落在外的真视之眼都要想尽一切办法追缴，更何况是等级这么高的真视之眼。也不知道这种级别的真视之眼是怎么流落到中土去的，而且还换了新主人。 那你是怎么感知到那块真视之眼的？ 那种级别的真视之眼换了新主人，便会引发天空异象，方圆1000公里的巫师手中的真视之眼都能感知到，就像是宣誓主权一样。一本书里有记载过。 那你觉得他们会不远千里跑到中土去寻找这么一块石头？ 当然，真视之眼代表着你释放巫术的强度，有时候真视之眼级别不同，便代表着你在巫师组织中的不同地位。如今据传整个巫师组织里也只有2块黑色的真视之眼，就在2位地位最崇高的巫师手中，其他人一直久居人下，必然心生嫉妒。 任小素沉思，该不会自己手里这真视之眼要直接引发巫师国度与178要塞的战争吧？这可不行。不过任小素转念一想，既然是为了巫师组织内的地位，有人不想久居人下，便要寻找第3块黑色真视之眼，那自己把另外2个人的黑色真视之眼抢了，大家不就平等了吗？谁也别嫉妒谁。这样一来，大家也就不用千里迢迢的去中土寻找黑色真视之眼了呀。应该就是这么个道理吧。你品，你细品。这时候梅哥忽然对任小素他们说道， 既然已经决定带着你们一起去根特城，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会认认真真的教你们巫术，也许到时候你们真能找到真视之眼也说不定。 团队里气氛一时间热烈起来，李成果这个铁憨憨甚至夸下海口，如果买10块石头里出现了2块真视之眼，就分给任小素一块。这种吹牛皮不打草稿的做法，看起来就很像地主家的傻儿子。梅哥说着又看向任小素， 很抱歉，之前我给你巫术总纲其实是想要糊弄你的，虽然你看得津津有味，但他对你成为巫师可能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给你换一本书，叫做巫术详解。 不用，我觉得这巫术总纲就挺有意思的，我先把这本书看完再说。 今天一直在了解梅哥的身世，任小素都还没机会继续寻找那巫术总纲里的隐藏彩蛋呢。中土骑士这4个字对任小素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他总觉得中土骑士出现在这本书里，这本书一定不简单。说完，任小素竟是直接坐一边看书去了。李成果和刘婷这俩人小声嘀咕道， 这时候还嘴硬，哼，他肯定是怕我们嘲笑他看了半天没用的书，所以才要硬撑着把这本书看完。 那本书我翻过，真的是一点巫术咒语冥想图都没记载。 此时任小素刚刚翻到新的一页，作者写道， 即上一个篇章里我与中土骑士的讨论话题，巫师是否该摒弃吟唱咒语与冥想图。 或许一般人看到书中出现无吟唱施法研究的时候，就会把这本书捧为瑰宝，然后赶紧仔细阅读。但任小素想了想觉得不对，如果这书里真有无吟唱施法的研究成果，那他恐怕早就成为巫师组织人人必看的圣经了。然而看梅哥他们的态度，好像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一回事似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巫术总纲，就算大多数人都没看过，也总会有一两个精深研究过的。巫师组织竟然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国度，任小素却绝对不会认为这组织里的人全都是智商低下的残障人士。所以这本书里要是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那也早就被人发现了，还轮得到他？任小素继续看下去，想看看对方又说了什么，能给自己提供一些思路也好啊。 巫师们早已习惯了使用吟唱咒语和冥想图来作为施法钥匙，但如今已经很少有巫师去思考，如果巫师施法时不用吟唱咒语和冥想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包括我在内，从幼时起，我便开始学习咒语与冥想图，父亲用心地教我这一切，我却从未反问过这些咒语的原理。直到我遇见了中途骑士，他与我笑谈说，吟唱咒语的时间跨度会让敌人有100种方法取走我的性命。真正高手间的战斗，犹豫就会败北。为此，我与这位中途骑士进行了短暂的交流，赫然发现，巫师果然会因为吟唱时间而陷入弱势。以往，巫师面对的都是普通人，所以即便有吟唱的时间，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遇到的敌人身体素质更加强悍呢？如果他不给你吟唱咒语的时间呢？ 任小素看到这里便倒吸一口冷气，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位巫师之所以想要探索无吟唱施法，完全是因为被骑士给揍出来的想法。说什么短暂的交流，分明就是打了一架。说什么巫师果然会因为吟唱时间会陷入弱势，如果敌人不给你吟唱时间，任小素都能想象到，那位骑士大概以自己强大无匹的身体素质，直接快速突进到巫师身旁，还没等对方释放巫术呢，就把对方给暴揍了。这些美化过的修辞，不过是在给自己留点颜面罢了，毕竟自己写的书，总不能给自己写得太弱了吧，巫师也是要面子的呀。于是这位与中土骑士交流过的巫师痛定思痛，决定研究无吟唱施法。任小素继续看了下去， 不用吟唱咒语和冥想图是巫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有了这个念头后，我便难以克制自己的好奇心，重新追寻咒语与冥想图的起源。我发现原来巫师们以吟唱咒语和冥想图作为搭配，是为了让施法更加稳定，让我们利用的世界元素更加听话。如果不使用吟唱咒语，只观冥想图的话，那么狂躁的精神意志将不受控制。施法巫师原本可能想要释放一个小小的火球，最终却可能透支自己的精神力，变成大火球术。这样一来，威力是有了，可如果这个火球并没有打中敌人，那巫师本人也只能等死。所以精准控制是很有必要的。我最终得出结论，无吟唱施法并不可行。 任小素看到这里都迷了，合着您研究了半天就是想说无吟唱施法并不可行？那您在这费什么劲呢？想到这里，任小素差点就把这巫术总纲给扔进了篝火里。只是马上他又陷入沉思，这位巫师认为无吟唱施法不可行的原因似乎是精神力不足，然而自己好像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啊。此时中原战争的进度已经超出所有人的预想，周氏败退得太快了。王氏作战部队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了周氏北方防线，当天周庆阳便开始筹备南迁的事宜，这等于是昭告全军，他作为周氏的最高长官，对此战并无胜算，也无信心。以周庆阳为首的周氏集团离开73号壁垒向南撤退之后，北方的周氏部队便慢慢丧失了斗志。王氏仅仅用了2周的时间，便彻底占领了73壁垒以北的所有周氏领土，包括73号壁垒在内。到此为止，所有人都明白，王氏吞并周氏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罢了。 然而没人知道，当王室部队占领73号壁垒后的当天夜里，并有一支180人编制的特种部队从后方出发。他们携带着王室最高级别的通行文件，一路抵达73号壁垒的东湖湖畔。只是这支特种部队不光携带自己的作战装备，还携带了大量的潜水设备，其中有型号为 OPS 的军用单兵水下推进器，型号为 MOD 的紧凑式纯氧气呼吸系统， RDP 快速水潜系统， FLEX 潜水服， RX3 脚蹼。这大概是如今所有军用装备中最精良的潜水设备了。自打东湖陷落事件之后，东湖便再没了往日的热闹，没人在这里跳广场舞了，也没人在这里跑步了。所有人都说这东湖湖底埋葬着数以百计的生命，令人生畏。不仅如此，东湖附近的居民还传出更加瘆人的新闻，有人半夜看见湖中心出现过漩涡，也有人在半夜看见湖中心冒出过巨大的气泡。更瘆人的是，还有人说自己曾看到有巨大的黑色影子从湖底掠过。慢慢的，好多人都说东湖闹鬼了，一定是东湖陷落中死去的人心有不甘吧。而此时，一支王室特种部队在湖边集结，数十人集体穿上了完整的潜水设备，静静等待着。剩余的人则架好了奇怪的设备，所有设备的数据线最终都连接到了一块厢式手提电脑上。电脑屏幕已经亮起，上面显示着如同心电图一般的波纹，不断跳动着。当设备全部架好，特种部队中便开始有人手持喇叭状的探测器对准湖面。特种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悄无声息，没有人指挥，但各自分工却异常明确。忽然间，电脑屏幕上的波纹开始剧烈起伏，这支特种部队长官平静道： 哼，找到你了。 没人知道这支王室特种部队突然出现在占领区到底是为了寻找什么。那湖面十分平静，就像是一面镜子。电脑屏幕上的波纹起伏时而激烈，时而平缓。无声中，那数十名身穿潜水装备的王室军人带上了自己的潜水镜，准备从湖旁跳入水中。然而就在此时，忽然有巡逻车辆快速靠近着，车辆亮起了大灯。几乎是同一时间，这支特种部队竟是全都停下了动作，转头看向来路上的车辆，整齐的可怕。这种整齐的程度就像是所有人身体内上着的发条一般，宛如机械。可是他们又是实实在在的人。巡逻车辆在湖旁停了下来，车上的两名王室军人跳下来用手电筒照射过去， 通报你们的身份。 说话间，后面的另一名巡逻人员已经拉响了自动步枪的枪栓。如今73号壁垒已经成了王室财团的占领区，在他被占领的同时也进入了战时管制。这些巡逻人员便是这座壁垒的新守备部队。特种部队长官举起双手慢慢靠近过来。 部队番号1471，不要开枪，友军执行任务。 这支特种部队长官说话的方式非常简洁，直接亮明了身份。那巡逻部队的士兵疑惑道： 我知道你们，今天进入73号壁垒休整的部队名单中有你们，只是通报中未标明你们在73号壁垒有任务需要执行。 你既然知道我们归属于什么作战序列，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们执行任务的保密级别。放下枪口，请不要用枪指着自己的战友。 然而这个解释并未让巡逻士兵信服，他们二人相视一眼。 再次出示你们的通行文件，我要将此事汇报上去，请你们稍安勿躁，等待前线指挥部的通知。 好的，我让人取文件过来。 说着他朝后方招了招手，一名精悍的特种士兵小跑过来，结实坚韧的作战靴把地面踩踏的哒哒作响。这名特种士兵递给自己长官一个档案袋， 而长官则一边解开档案带上的绕绳，一边向巡逻士兵走去。 哎，这是我们的文件。 可是当他进入巡逻士兵一步之遥的距离时，竟快速从档案袋中抽出了一柄短锐的黑色作战匕首。血液开始奔腾，这特种部队长官的脸上迅速蔓延出银色的纹路，仿佛是某种力量在快速凝聚而后迸发。弹指间，特种部队长官的匕首快速划过两人的脖颈，竟是直接切断了气管与大动脉，巡逻士兵连开枪示警的机会都没有。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随着巡逻士兵倒地，不远处的特种战士分出几名来处理现场，而特种部队的长官则直接回到了湖边。有士兵取来了崭新的潜水装备为他穿上，并将一个黑色的密封钢瓶捆绑在他大腿外侧。这一切都是无声进行的，似乎有人在无声下令似的。一时间，40名穿戴好潜水装备的特种士兵一同跳入水中，他们背上都背着鱼枪。鱼枪是气动的，这种杀伤武器在水底就算捕猎大型海洋生物都极为有效。夜幕中，他们水下推进器上的探照灯打开，一束束白色的荧光在湖水中看起来就像是40条发着荧光的硕大鱿鱼，并开始快速朝湖中心移动过去。所有人都面色平静，只有氧气罩下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气泡来。下一刻，特种部队长官忽然关掉了自己的推进器动力，开始慢慢向湖底沉落。借着灯光，他甚至已经能看到东湖隧道的废墟。突然间，他从自己腰间抽出一柄匕首来，向着自己小臂割去，血液开始融入湖水之中。如果是在其他河流之中，这血液恐怕早就将杂食类鱼群吸引过来了。可是东湖没有，特种部队长官静静地用推进器灯光扫射着附近，这整个东湖竟像是一滩死水似的，一条鱼都没有看见。 东湖不是死水，它连接大江大河，是江河淤塞而成。而且在东湖陷落以前，这里还是钓鱼客们最喜欢来的地方。也就是说，东湖陷落之后，这里才渐渐古怪起来。下一刻，特种部队长官突然扭头看向自己的左手边，手中的推进器灯光也同时扫了过去。那湖水中压抑沉闷，一抹庞大的黑影正快速接近着。这是废土时代里，淡水水系中真正的顶级猎食者。特种部队长官并未慌乱，当危险来临时，他竟然静静地伫立在水中，等待对方到来。刹那间，当那猎食者即将抵达他身前的时刻，湖水中一直隐藏着的士兵们从两侧同时扣弄鱼枪扳机。尖锐的鱼枪从枪筒中喷射而出，鱼枪尾翼上连着绳索，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根船锚。40支鱼枪同时命中，那底下的猎食者骤然浑身甩动起来。伫立在湖底的特种部队长官双腿蹬动，他浑身皮肤亮起来的银色纹路，整个人笔直的宛如一杆标枪一般，冲着那猎食者飞去。滑行过程中，他右手取下自己右大腿外侧捆绑的黑色钢瓶，大拇指在钢瓶一侧按下，顿时间钢瓶前端伸出一只仿佛注射器似的针管来。与此同时，那名特种部队长官已经来到了猎食者的鱼腹下，将那注射器狠狠地扎入了鱼腹之中。钢瓶中有银色金属液体快速进入猎食者的体内，以对方血管为道路，快速地寻找着猎食者的大脑。这是纳米机器人，而负责押运他们的特种士兵则全都是纳米战士。渐渐的，猎食者慢慢停止了挣扎，逐渐平静下来。事实上，如果时机稍稍再晚一些，恐怕这些纳米战士都要葬身湖底，因为这猎食者比想象中要更加可怕。 特种部队长官摆动自己的脚蹼，来到猎食者狰狞的面前，仔细观察着。六虚年，未知原因出现异化，肉食类凶猛淡水鱼。得到足够的信息后，水下的所有纳米战士纷纷向湖面游曳而去，而那六虚年的眼睛中骤然出现了银色的毫光。王氏特种部队上岸之后并没有着急离开，在这黑色夜幕中，他们平静地将之前巡逻士兵的尸体装入设备箱内，而后连同着所有潜水设备一起沉在了东湖湖底。不出意外的话，恐怕很久很久也不会有人发现今晚东湖湖畔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就连周氏都忙于乱局，不知道自己73号壁垒里东湖湖底因为东湖陷落的事情养出了这么一头庞然大物来。那埋葬在湖底的超凡者血肉成了一切的起因，影响深远。特种部队再次上车启程，不过他们没有按照原计划继续往南方前线去，而是以最高级别的通行文件向着北方返回。没人阻拦，也没人发现他们的异常。纳米战士，这是一个中原很陌生的词汇，在很多人的概念里，纳米机器人已经成为庆氏的专属。然而只有少数人知道，自从西南秘密实验基地被摧毁之后，庆氏的一切纳米机器人掌控权就已经被掠夺了。如今庆氏已经全面停止了纳米机器人的生产，庆诊也开始神出鬼没起来。就在同一时间，一支精锐部队忽然从中原出发，横穿西南森林，抵达西南径山山脉附近。这一路上，他们途经梅花山、鸡公岭、宣汉山，从始至终都在山脉中穿行，没有走过大路。与出现在东湖湖畔那支特种部队一样，他们携带着精良的武器装备、探测设备，并将这些设备全部装在金属质感的箱子中抬行前进。与那支特种部队不同的是，这一支部队携带了更多的单兵重火力武器。若是一般的部队以人力运输这么沉重的设备，怕是早就在山野之中活活累死了。然而他们抵达径山的时候，并未有特别明显的疲惫之色，仿佛一个个都是超凡者似的。径山以前是有路的，起码任小素带着杨小锦他们进山的时候，山路上还有车辙痕迹。更早的时候，甚至会有商队从径山之中穿行。而如今，径山已然荒废太久，地上只余下茂密的杂草植被，所有人类活动过的痕迹都被大自然无情地吞没了。此时，径山山脉内仍然可以看到巨大的裂缝，宛如一条峡谷。与当初径山地震时，短短一小时之内，地壳被挤压抬升，那巨大的裂缝与沟壑就像是一把切蛋糕的刀子似的，将113号壁垒与112号壁垒一同割裂开来。如今，精锐部队到来后，他们只是随便一看便能想象到，当初径山地震时，周边地区遭受了多大的毁灭性打击。寻常部队行进时，总会有一两句闲聊，只有当长官宣布保持通讯静默的时候，才会所有人都闭嘴。不是寻常部队纪律性不强，这是人之常情。进行高强度任务之前，士兵也需要说话来舒缓情绪。然而这支部队不同，全程都没有人说话，似乎他们本就不需要交流。即将抵达径山入口的时候，一线天仍旧是那个一线天，只是多了一些碎石堆积在狭窄的道路上。精锐部队默默地站定，所有人看着石壁上活人没入那几个刻字，半天都没有动静。隔了10分钟，有两个士兵放下他们抬着的箱子，从里面拿出10个黑色钢瓶来，拧开钢瓶的封闭装置，然后将里面的银色金属液体倒在了地上。银色金属液体如溪水般流淌起来，而后竟快速分成数十股，沿着光滑的石壁向上蔓延，吱吱的声响密密麻麻出现。这银色的金属液体似乎惊动了蛰居在石壁上的人面虫。当初因为地震的关系，人面虫曾离开过径山， 在113号壁垒内大肆捕食。然而待到庆氏部队再去壁垒侦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见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却不曾想，这些人面虫竟是又回了径山，回到他们的老巢之中。此时此刻，人面虫狰狞异常，可他们却本能地开始躲避着那些飞速靠拢过去的银色金属液体。只是还没等他们搞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银色的金属液体就如同散开的繁星一般，一小点一小点地渗透进所有人面虫的肢体内。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整个一线天里的人面虫便全都陷入了静止不动的状态之中。这时这支精锐部队才抬起装备，继续向着径山深处走去。当初任小素他们走过这一线天的时候，几乎九死一生，整个四人部队折了大半。这一次人面虫压根就没有攻击人类，温顺的就像是宠物一般。精锐部队从一线天通过时，还能看到这峡谷之中留下的人类骸骨，但他们并没有停顿，而是面无表情地继续前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径山腹地，曾经被庆氏搜索过的城市废墟已经在地震中彻底坍塌。这里原本还能看到一些灾变前的商店招牌，如今也全都破败了。如今的城市废墟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埋葬着曾经的人类文明。精锐部队指挥官取来自己的军用望远镜，遥遥看着远处巨大的火山口，他身边的士兵抬着数十只箱子开始朝火山方向快速前进。等他们抵达距离火山口1公里位置后，便开始架设探测设备，连接箱式电脑，每个士兵的动作都精准的像一台机器，有条不紊的做着各自的分工。500人的部队里有30名士兵是负责设备的，而其余士兵则抬着剩下未打开的箱子快速向四周分散出去，他们抬着的全是武器。一名士兵扛着喇叭式的探测器对准火山山腰，这次他们没有等待太久，电脑屏幕上的波纹很快便进入了剧烈起伏的状态。 发现了，情报有误，火山口内不只有一头未知生命体。 再次探测 确认未知生命体数量2。 作战准备。 AEAR 作战序列进入战斗状态，启用纳米机器人。 静止期内纳米机器人开始做接波准备。 B1 B2 作战序列进入戒严状态，禁止外来人员进入战场，准备就绪。 迫击炮准备，引他们出来。 就在径山之中有人试图围猎未知生命的时候，王胜之身处61号壁垒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70米地底，突然对着头顶的黑色屏幕问道： 最近前方部队传回消息，有几支作战序列出现了擅自行动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根据实时分析进行备用的作战部署是我的职责。 为何从未跟我提起过？ 因为进行作战部署时你正处于抢救之中。 王胜之剧烈地咳嗽起来，撕心裂肺。此时他已是面目苍白的样子，早已不复往日的神色。只是昨日他才刚刚下手术床，今天便已经恢复了工作。 你需要休息，中原战争即将结束，这里将再也没有可以与王室抗衡的敌人，新的监控设备已经运抵周氏71号壁垒，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你可以放心休息。 说完，那块屏幕上快速出现了几份文件，其中包含了数支作战序列的调动函。 你应该休息。 王胜之慢慢平息了自己的气息，而后轻声笑道： 唉，横竖没几个月好活了，让我再多看看这个世界吧。你觉得我还能活多久？ 其实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活下去。其 竟是纳米机器人可以接驳人类脑部神经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它将你的所有思维上传。当一切思维属于你自己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你仍旧活着，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罢了。 王胜之愣了一下， 你已经能够做到这一步了吗？但这样真的算是继续活着吗？ 我认为人类对于生死定义其实并不具体，大多数人类认为生理机能彻底消亡便是死亡，然而我认为主观思维只要还处于活跃状态，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但你通过纳米机器人接驳神经元的技术，只能上传我大脑皮层的记忆吧，却无法上传我的灵魂。 灵魂是否真实存在，我持怀疑态度。我甚至认为记忆本身就是灵魂的载体。你以人类方式存在的时候喜欢吃粽子，当你以数据形式存在后依然还会喜欢吃粽子，你的所有它都会延续。 王胜之轻咳了两声，然后给自己理了理膝盖上的毯子，笑道： 可那时候我就吃不到粽子了呀。 那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且你可以亲自来掌管你期望的司法公正。 我这一生所致力的理想，便是不再让人类的劣根性影响司法，让有罪者得诛，让无罪者洗冤。然而我自己也是人类，我也有我的弱点，所以如果我以另一种形式长存，掌管着人类社会的秩序，那便仍旧是人类在掌管着司法。有一天我可能也会成为那个扰乱司法公正的人。 王胜之推着自己轮椅的轮子向电梯行去。 灵，你明白吗？这是与我理想相违背的。生命有长有短，来过就好，不用劝我。 我要学习巫术。 任小素坐在篝火边上笃定地说道，他两眼放光地看着梅哥。 是直接学习如何释放巫术的那种。 梅哥被任小素盯得心里有点发慌。 你不是说要先把巫术总纲看完吗？怎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不耽误，我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学习巫术，双管齐下。 刘婷小声对李成果说道。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坚持要看书不过是嘴硬要面子而已，并不是真的好学。 之前说要看书我还以为是个能耐住性子的，没想到比我们还要直接。 李成果和刘婷俩人对巫术是非常渴望的，但也没有像任小素这样直接开口就要学施法。 你现在没有真实之眼，就算我教你施法你也没法练习啊。 问题不大。 梅哥当时便震惊了，什么叫问题不大？那真实之眼才是巫术的关键，你连这玩意儿都没有也叫问题不大？ 就算你要学习巫术也得讲究个循序渐进吧。哎，不要这么急，首先想要学习吟唱咒语，你总得先学习巫师的语言吧。当然我也不是针对你，李成果和刘婷也才刚刚开始学习巫师的语言呢。 所有巫术咒语全都是由巫师语言组成，原本巫师国度里其实人人都在说这种语言，结果慢慢的中土外来人口占到 80% 以后，中土的语言便流行了起来，甚至成为了半官方的通用语。后来巫师们转念一想，便把巫师语慢慢抬高成了贵族的语言，意思就是只有会说巫师语的才算是真正的贵族，逼格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巫师们也很享受这种感觉。如今巫师语也只有巫师与世俗世界皇室成员才能学习。其实任小素觉得巫师们这个决定很蠢呢，让自己的子民丢掉自己的语言，这跟放弃自己的文化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了，若是谁在中土这么干怕是早就被人笑死了。难怪中土文化能够快速入侵巫师国度，实在是这些巫师们自己不重视自己的文化导致的。任小素看向李成果和刘婷。 你们俩 怎么才开始学习巫师语啊？ 这不前两年忙着当绵羊吗？ 任小素看着梅哥欲言又止，他有心说自己压根没有打算学习巫师语，毕竟他一开始就奔着无吟唱施法去的，但想想这样也太突兀了一点，而且想要渗透巫师组织总要学点日常用语吧。 行，现在就开始学。你说吧，怎么学习巫师语比较快？ 我在这方面倒是有些心得，只需你日常说话全用学到的巫师语就行。因为我父亲始终都追逐巫师梦，所以他早早就掌握了这一门语言，以至于我从小也在跟他学习。一开始他是先教授我语法，可是这样学习太慢了，学习一年的时间我才初步掌握巫师语的发音。但是后来父亲开始用巫师语与我交谈，日常生活中只要我用中土话他就会揍我，三个月下来我竟然就可以用巫师语和他交流了。所以语言其实并不难学，尤其是口头用语，而巫术的释放只需要念出来就行了，不需要学习怎么写它。 任小素认真地点点头， 这就像是小孩子学说话一样，明明一个字也不会写，但并不妨碍交流。那就这么办吧，这样梅哥你来负责教，我来负责监督他们俩。 梅哥心说这小子现在干脆连大人俩字都不喊了呀，他内心无奈道：“ 你监督他俩？怎么监督？ 你不是说你父亲小时候会揍你吗？我可以揍他们。”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